现在未来，完美是种本能，我不知道无限的精彩，现在未来，谁是真的女神，原来用爱情崇拜，现在未来，完美是种本能，我不知道无限的精彩，现在未来。 是贼用温柔就偷窃我全世界，再也没有风景比你明媚，多情愿被吹灭，梦里面只有你相陪，心真神秘瞬间，享受此刻暧昧，我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直接吸下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就这么微微的暖暖了，默默的轻轻了，眼神里擦出了爱，找不到其他对白，说也奇怪，我已经躲不开，我又算数又愉快，又模糊又明白，想尽点悄悄存在，麻醉我脑海等你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装成熟像朋友，心快碎假装无所谓，若有似无来来回回，难道你还不累，忘记在什么季节，什么时间地点，还有谁一颗心像落叶，是你让我摇摇欲坠，哦，就这么微微的暖暖来，默默的轻轻来，眼神里擦出了爱，旁白，多希望不是独白，哦，心在狂跳别停摆，愿与君便存在无限展开，我微微的暖暖默默的轻轻想尽点悄悄存在，这情话的你来揭晓答案，我会耐心等待，不会走开。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法国著名的同事美国相机

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味1033，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 看腻了孤独无期的安全，怀念寂寞与水火的危险，向往火焰，虚化后向往沉淀，心就像月亮会圆缺，幸福是彼此牵绊的缠绵，我拥有自我实现的空间，沟通的难免争辩，和乐的难免妥协，美好永远不会完全，渴望着新的风景，勇敢跳下那班车，不管它冲到何要挑战什么，总是小心，曾错过太多了，有时候比我更像是浪漫，而不是罪恶，完全豁出去了，心更加上这班车，又拐弯又颠簸，心却最狂热，也没改变给我新的快乐，缘分可能如你才会有意外，把生命歌转过瘾的歌， 知道吗？其实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小事糊涂而大事睿智，为人低调而动若观火，做人呢就像水一样以柔克刚，只有那些以不争为争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成为真正的赢家。低调者更容易成事，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千万不可以锋芒毕露，学会低调，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才可以赢得整个人生。 当冲动沉淀成感动，时间流过了指缝，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听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 变成浪漫的天地，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为了我的 真心不变， 没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了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千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还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 还有更多 未完待续，我们一起写。在二十三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等的心闪落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你在人群，你在生活，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说当中有时候把姿态放得低点，别人才会把你看得高一点。低头呢是稻穗，昂头呢是败子。低调不代表懦弱，今天的低调是为了明天更好的抬头，不是吗？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做人必须得要放低姿态。纵然可以豪气万千，但千万不可以骄横；纵然可以才干超群，也不能目中无人。放低姿态不是鄙视自己、压抑自己，而是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Okay。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就算我再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转变都已就让一生格格没人嫌，忍不住翻身偷偷改语言，没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那是什么人生，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爱用心语说来听听，有你这一句不要再挑剔，有爱就要欢喜。 难得糊涂的。其实难得糊涂是历经世事沉淀之后的从容和成熟，是人生大彻大悟之后的宁静和淡泊。人生呢，总会遇到一些痛苦和无奈，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着眼看人，迷糊处事，想得开，看得淡，对过去糊涂的放手。难得糊涂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圆融的处事之道。就学会放手，勇于放下，人生才会洒脱自在，你说呢？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 都是，哦，你的。 闪烁的星星 flash, flash, flash, 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你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累在没可靠我爱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很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 Oh 你的甜蜜一生入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你的甜蜜，它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敷衍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oh, 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哦、oh, 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歌服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歌服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氪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文纸。 活动详询三河歌服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歌国福利彩票。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 177-0115-1033 生活与梦想是学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1033我们有爱听 接下来我们要秒杀一款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来自朗格多克鲁西茸产区采用赤霞珠和梅洛两种葡萄通过法国传统工艺混合酿造品酒师评价它入口柔顺圆润浓厚回味无穷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听友只要218元和一瓶才30多块钱电话400-671-456 400-671-456 400-671-456 我们秒杀的是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在进口红酒超市的价格是一箱六瓶598元，只要您在10分钟内秒杀成功，就能享受218元的秒杀价，只要218元。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是法国酿造，法国灌装，每箱都附带海关报关灯，一箱六瓶只要218，秒杀成功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671-456，400-671-456。 One night in Beijing 别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主动要伤心的痛。 在我的微博当中有这样一个签名叫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想要出人头地有所作为，首先就得要耐得住寂寞，没有寂寞的等待就不会有成功的花开，心浮气躁难成大器，心平气和才见真功，只要能在寂寞的日子当中默默的耕耘，我想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成功的花朵朵绽放。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双飞，我们下小时再会。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突如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心，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放手，用逃避让感情

那气氛还有些微妙，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梦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不想 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oh, 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南方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地湮灭、哦、却还是像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月亮高照在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看着热闹一切，记得那狂烈，窗外是快枯黄的叶，仍尚在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只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地跌落，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浪叶，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依然寂寞的记忆一间。 云归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香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云归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接下来我们要秒杀一款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来自朗格多克鲁西荣产区，采用赤霞珠和梅洛两种葡萄，通过法国传统工艺混合酿造。品酒师评价它入口柔顺，圆润浓厚，回味无穷。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听友，只要218元，合一瓶才30多块钱。电话400-671-456，400-671-456，400-671-456。

道广圈的你此刻是否就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就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说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听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说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听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 喜欢看你越看是越甜蜜，刹那的情回忆仿佛依稀记得如何追你过程，像一盘棋无心留意完全出乎预期，不知怎样继续，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却不敢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星期天到星期一，时间飞快过去，你家在哪里？这还只是一个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个号码都可以，每一个才是你。哪个才可以代替我传达心意？想要放弃，没有想到却传来好消息。聪明若你热爱演舞台剧，还是什么爱你？坚持就是天意，能接近你，连桌子也可以。也说不定心意。能言情与没结果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个爱人围着你，那公主就是你，这一个舞台上只有我是一百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不远期限与你牵住我的手，忘记呼之息，忘记我需要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记住是个荒诞无稽，才能约到你，再送你回去，吻别抬起楼楼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六我的无惧风雨，终于有奇迹，终于有喜剧，送到你说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

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你说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或者说你听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这时候看到 YH 说，说过最多的假话就是我在忙啊。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一些不太想和他聊天的一些朋友找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经常可能会以种种借口，比如说哎，我现在正在工作，正在上班，正在忙，不好意思，回头我们再说好吗，都是这样对吗？不知道旁边的你是否也说过这样的假话呢？ 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心痛恨痛是自己，今生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最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所以说你说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或者说你听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这时候看到艾米说，最多应该就是说有时间一块玩，其实很少再和以前的一些同学一起玩了，共同话题都不多了，除非是以前关系特别好的一些朋友。可能确实是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同学常年不联系彼此之间呢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交流上的代沟哈，或者是彼此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些共同点了，所以可能就很难聊到一块儿吧，对不对？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南山的地平线。 的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灰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以后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彩虹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铺满地界。 我曾遇见你的现在，不管你接受或离开， I hope to stay for a while。 除此之外，要你明白，你的笑我真是喜欢看，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等待，其实都还算愉快。除此之外，非常遗憾，你的心我还是打不开。And if you need somebody， 我确定我会在。走开。

我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全部爱都白放弃，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你，也不再爱的梦中委屈自己。想翻翻船，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全都爱得白放弃，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全部爱都白放弃，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再爱的梦中回忆 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说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或者是你听过最多的一句假话是什么？这时候看到喵喵的小宇宙说，有时候被伤害了就会沉默不语，朋友问你还好吗？怎么了？我的回答一直都是很好，没事儿。很简单的四个字，其实心里都已经碎成渣渣了，可就是自己的难受说不出口。可能很多人会说不想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在自己委屈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有地方倾吐，但当我们说出没事儿很好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可能就是说了你也不懂，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匪，我们明天见。 渐渐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